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一集废后。初夏的天到了傍晚，滂沱大雨总是突然而至，天色阴沉沉的，乌云压在端庄大气的宫墙之上，原先金碧辉煌的宫殿在暗云笼罩下暗沉下来，仿佛巨大的囚笼将里头的人困得老老实实。宽大的寝殿纱帘似乎都很陈旧了，落着厚厚的灰尘，本是炎热的天气竟也能觉出些许冷意，地上散乱着衣裳和首饰，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。女子半跪在地上，仰头看着面前的人，这女子不过而立之年，面容却苍老似老妪，眉目间沉沉戾气，一双眼睛死水微澜，笑似遗落许久干枯的枯井，流不出眼泪，却又带着深不见底的恨意。 娘娘请吧。 身边的太监手捧着洁白绢帛，语气里是止不住的不耐， 咱家还等着向陛下复命呢。 沈妙的目光落在太监身上，沉默半晌才慢慢开口，声音含着混沌的嘶哑。小李子，本宫当初提拔你的时候，你还是高公公身边的一条狗。太监倨傲的微微昂头， 娘娘今时不同往日。 今时不同往日，沈妙喃喃道，突然仰头大笑。好一个今时不同往日，只因一句今时不同往日，那些从前见了他毕恭毕敬的臣子奴仆，如今可以对他呼来喝去。因为今时不同往日，他就要落一个三尺白绫身首异处的下场。往事是个什么往事？今时又是从哪里开始的今时？是从梅夫人进宫开始，还是从太子被废开始，亦或是长公主和亲远嫁惨死途中开始，再是她从秦国人质五年再回宫开始？往日到今时，皇后到废后，不过是因为傅修仪的一句话。这满朝文武就能变了脸色，这名旗江山就能颠倒黑白，好一个今时不同往日。寝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双绣着龙纹的青靴停在沈妙面前，往上看是明黄的袍脚。 看在你跟在朕20年的份上，朕赐你权势，谢恩吧。 沈妙慢慢地仰起头，看着高高在上的男人，时间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印记，一如当初的风神俊朗。他是天下明君，名正言顺的天子，是他痴恋了20年的男神，相濡以沫走过来的丈夫。现在他对他说， 朕赐你权势，谢恩吧。 为什么？沈妙艰难地问。他没有回答。为什么要抄了沈家满门？定王傅修仪，先皇育九子，九子各有千秋，偏太子多病，先皇又迟迟不肯改立太子，皇子夺嫡，风云际会。他爱慕定王风华绝代，不顾家中的劝阻，终于得偿所愿，却也将整个沈家和定王绑在了一起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尽心尽力地辅佐定王，从什么都不知的娇娇女儿，到朝堂之事也会参与的王妃，出谋划策，也终于定下江山。傅修仪登基那一世， 立他为后，母仪天下，好不风光。他以为他是最风光的皇后了。皇子叛乱刚平定，明其根基不稳，匈奴来犯，邻国虎视眈眈。为了借兵，沈庙自愿去了秦国做人质。走的时候，女儿儿子尚且足月，傅修仪还说：“ 朕会亲自将你接回来。” 五年后，他终于再回明启，后宫中却多了一个美貌才情皆是上乘的梅夫人。梅夫人是傅修仪东征时候遇到的臣子女儿，喜爱她结语懂事，带回宫中。梅夫人为傅修仪生了皇子傅盛，傅盛深得圣宠，倒是沈庙的儿子太子傅明不得圣心。傅修仪曾经当着满朝文武说：“ 傅明性子太柔，还是傅盛笑死我儿。” 话里明明白白的都是要改立太子的意思。梅夫人让沈庙有了危机感。在宫中，沈庙和梅夫人斗了十年，梅夫人屡次占上风，甚至撺掇着傅修仪把亲生女儿婉瑜公主嫁给匈奴和亲。匈奴人好斗性狠，婉瑜公主在和亲途中就病逝了，当即火化。谁都知道这其中肯定有蹊跷，偏偏身为母亲的沈庙无可奈何。到底还是走到了今日，傅修仪一封圣旨，沈家谋反，太子被废，自刎谢罪，他这个皇后也要被废，得到了三尺白绫。他只想问一句，为什么？傅修仪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我夫妻二十余载，我自刎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。当初你登基，是我沈家助你，你出征，匈奴来犯，我替你写降书，你想拉拢的大臣，我跪下来求他辅佐，赴邻国做人质，其中苦楚煎熬，你回报了我什么？梅夫人让婉瑜出嫁，你便你旨，婉瑜才十六就病逝，你宠爱傅盛，冷落傅明，举朝皆知。现在你屠戮我满门，死到临头，我便问你一句，为什么？ 沈庙， 傅修仪皱眉，他的神情没有一丝动容，仿佛冷酷的雕像一般。 父皇在世的时候，便商量对付几大世家，沈家功高盖主，不可久留。是朕劝着父皇，朕多留了沈家二十年，已经是对沈家天大的恩赐了。 已经是对沈家天大的恩赐了。沈庙身子晃了一晃，这些日子他哭得太多，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。他对着傅修仪一字一句道：“为什么留着沈家？不是你仁慈，也不是你的恩赐，你只是想利用沈家的兵权来增加夺嫡的砝码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如今江山一定，你就过河拆桥。傅修仪，你好狠的心！” 沈庙， 傅修仪怒喝一声，似是被戳到了痛处，冷哼一声说道：“ 你好自为之吧。” 说罢他拂袖而去。沈庙伏在地上握紧双拳，这就是他爱了一辈子的男人，在宫中和梅夫人为他争宠，到最后方才发现不是争宠，是这个男人的心从来都没有在他身上过，那些情话耳语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的笑话。他扑的吐出一口鲜血。 姐姐这是怎么了？ 看上去好生狼狈。 婉转的声音响起，女子一身鹅黄轻薄小衫，芙蓉面，杨柳腰，模样顶顶赛天仙，姿势也是优美动人，款款而来。这是和沈庙斗了一辈子也胜券在握的梅夫人。梅夫人的身后还站着两名工装打扮的女子。沈庙一愣，沈清、沈月，这是二房和三房，二叔和三叔的女儿，她的两个堂姐，怎么会在宫中？ 陛下召我姐妹入宫了。 沈月掩唇笑道：“ 五妹妹不必惊讶，原先几年五妹妹爱替我姐妹打听人家做媒，如今倒不必了。陛下待我姐妹极好。” 你。沈妙心中如翻江倒海，电光火石间似是明白了一些从未想清楚的事情，他的声音里有些不可置信。你们迟迟不嫁就是为了今日？ 可不是呢。 沈清上前一步， 当初陛下和我爹三叔达成盟约，只要说动你嫁给陛下，终有一日我们姐妹二人也会有同样的归宿。 当初沈庙能够嫁给傅修仪，二房和三房可是在其中出了不少力的。如今想来，当初他爱慕上傅修仪，似乎也是二婶和三婶整日的提起定王青年才俊，才让他萌生出好感。原来是一早达成的协议吗？原来二房三房一早就暗藏祸心，等着今日一切的发生吗？沈清却生怕沈庙听不明白似的，继续说道：“ 陛下封神俊朗，我姐妹爱慕已久，偏偏只有大伯手握重权，不得已只能让五妹捷足先登。五妹前些年享了不少福，如今时辰也该到了。” 沈清。沈庙突然正起身子，高声道：“陛下抄了沈家，却让你二人进宫，二房和三房怎么会平安无事？”“ 二房和三房当然会平安无事了。” 沈月捂着嘴笑起来。“ 因为我们是大功臣，大伯造反的证据可都是咱们两房大义灭亲指出来的。五妹，陛下还要封咱们两房大官呢。” 沈庙震惊地看着自己的两位堂姐说道：“你们疯了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沈家是一家人，傅修仪要对付沈家，你们竟然陷害自家人。”“ 自家人？五妹，我们可从没承认大房是自家人。” 沈清冷笑一声：“ 再说你享受的实在太多了，如今太子已死，公主不在，沈家已亡，你还是早些下黄泉跟他们团聚吧。” 梅夫人款款上前微笑着说道：“ 姐姐，江山定了，你也该退了。” 争了十年，沈庙到底是输得一塌糊涂，输得太惨，输得子丧族亡，输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他恨恨地说道：“本宫不死，尔等终究是非。”“ 陈公公，动手吧。” 梅夫人冲太监使了个眼色，身形肥硕的太监立刻上前几步，一手死死攥住沈庙的脖子，一手将盘子上的白绫套在沈庙的脖子上，用力一扯，白绫撕扯着骨肉，骨头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那地上挣扎的女子瞪大双眼，心中无声地立下毒誓：她的儿子，她的女儿，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仆人，沈家上上下下全都被害了。傅修仪、梅夫人、沈清、沈月，所有害过她的人，害过她亲人的人，若有来世，血债血偿。是日何时丧，雨雨汝皆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